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068集，洞府。白糖要转身出门，不过他刚一转身，袖子就被展昭拽住了。白糖回头看他，就见展昭拽着他的衣袖正闻呢，闻外衣还不够，掀开袖子还闻里衣，最后掀开里衣闻胳膊。白糖哭笑不得， 猫儿，你这是饿了，要不要啃一口啊？ 衣服你让陈先生熏过了。 熏？ 展昭望天，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大少爷大概不知道他家丫头有用比金子还贵的香料来熏他的衣服。五爷疑惑地低头闻了闻自己的衣袖。 你衣服洗过没？ 衣服是陈星儿拿给我的，他不会拿脏衣服给我穿吧？ 那意思是衣服洗过啦。 白玉堂挑眉，那意思这衣服是仿司徒月内件的，料子来历不明，质量又差，不洗怎么穿？ 少爷，你已经暴露了，花一晨估计知道你是假扮的了。 白糖微微一愣，伸手又开始闻自己的衣袖。展昭拽住他袖子不让他再闻了。 哎呀，看来是瞒不住了，这小子不知道是忠的还是奸的。 他倒是没害长孙静的意思， 希望他是忠的，如果是奸的，那可比司徒月和秦边难对付。 白玉堂点头，又怕自己走了剩下展昭一个人，就让娇娇留下陪他。展昭拖着下巴坐在桌上继续跟小三花对视，白玉堂就出门，按照他说的准备去诓秦边。从长孙进的房间出来，白玉堂走出院子，就见花一晨还坐在门口的石头上打量着他。白玉堂经过展昭一提醒，留意看花一晨的神情，果然花一晨应该是已经猜到他是假扮的，只是他并没有点名，表面上也没看出什么不妥，大概是想看看事态的发展。在想通司徒月是假扮的时候，假扮者的身份就不是太难猜了。花一晨想了想所有自己认识的人，或者说见过的人里边，能用得起这种贵的离谱的香料的也没几个，于是很容易想到一个人，白玉堂。想明白之后，花一晨看着眼前的司徒月也是越看越像，果然帅哥挡住脸还是帅哥。花一晨瞧着白玉堂，闹不清楚他干嘛要假扮司徒月。 啊，这么快走了？师父今天这么早睡啊？ 好好守着吧。 白玉堂没理会他，只留下这么一句，然后走了。 果然是白玉堂啊，假扮的一点诚意都没有。 房间里，展昭侧着耳朵听着，无奈摇头。果然，他家耗子是绝不肯叫天尊以外的人一声师父的。当然这也是白玉堂可爱的一面。想到这里，展昭伸手捧住眼前小猫的脸揉啊揉。 哎呀，可爱的白耗子什么的。 白玉堂快速离开去找秦边。此时秦边正在找花一晨，他也挺纳闷，花一晨跑哪儿去了？白玉堂就告诉他，现在没法下手，因为花一晨似乎是起了疑心，正在长孙进门口守护。 他可真是碍事， 要不然连他一起除掉吧。 花一晨功夫不错，人又精明，就算我们联手要无声无息杀了他也不是易事。 为什么要我们来动手？ 你的意思是找动手派人？ 之前不能动手是因为明熙师太在这儿，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师太不在这里，为什么要我们来动手？如果失手前功尽弃。 可是洞主他们已经回了洞府，现在去找他，就算惠妃也赶不及。万一明天明熙师太回来了呢？ 白玉堂点了点头，心中不禁暗赞展昭聪明，这套话是一套一个准。那帮人所在的洞府，应该就是之前满石湖手下被袭击的那个太湖中间的傀儡洞府。他四哥和黄月林都在这儿，还怕找不到湖中间一座岛吗？再说了，司徒月本人就在武装被关着，到时候问他什么他不说。于是白玉堂按照展昭教他的继续往下套。 所以说，与其拖住花一尘，不如拖住明熙师太。 要怎么拖？ 秦边很是吃惊，同时又有些不解地问白玉堂， 你之前不是一直主张不要杀长孙晋的吗？怎么突然连花一尘都想收拾了？ 白玉堂自然不担心他问，因为展昭刚才也说，司徒月突然变得主动必然会引起秦边的怀疑，因此展昭替司徒月想好了一个理由。 我只想事情快点结束。 白玉堂简短地回了一句，这句回答是展昭跟白玉堂说的，听起来完全是在逃避问题，不过展昭却说这是最好打发秦边的方法。果然秦边听到这句话之后似乎有些无奈，但又在预料之中，眼中的疑虑也消除了。白玉堂是不明白为什么秦边会被一句敷衍了事的回答打发了，不过用展昭的话说，司徒月性格优柔寡断，秦边从心眼里不是太看得起他。在秦边看来，半途放弃草草收场是司徒月会做的事情，太周全反而会引起怀疑，因此这个回答刚刚好。事实再一次证明，展昭对于人脾性的判断一如既往的准。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拖住明熙师太，让他短时间内别回来？ 你知不知道少林的人去武装干什么？ 秦边一愣，不明白为什么司徒月突然问到少林。 少林高僧与天尊阴侯都有交情，当然是去参加魔宫的婚礼。 可你知道明熙师太与少林高僧玄宁大师交往甚密？ 倒是听过，听说是一些过往仇怨。 不是仇怨，他俩其实交往甚密，因此明熙师太与阴侯也是老相识。 原来如此。 再过几天就是魔宫大办喜事的日子，只要带上些礼物送去当贺礼，同时传话给明熙，说长孙晋说这次多亏了该封府帮忙，他让师太留在那里带东皇门道贺，而回过头再跟长孙晋说师太参加魔宫婚礼去了，于是短时间内明熙师太不会回来。 好办法，但迟则生变，开封府不少聪明人，能拖住师太但难保展昭他们起疑心，通知洞主动手要越快越好， 最好是今晚就动身。 我现在就去，师太向来看你比看其他人都顺眼，你代替长孙晋去传话，他会相信。 白玉堂点头，秦边就走了。白玉堂暗暗摇头，司徒月和秦边两人平时一个严肃一个刻板，都是中规中矩，这戏演的也是不错，长孙晋和明熙师太两人应该万不会想到他们看中的这两个后辈怀揣的是怎样的歹毒心肠。秦边刚走，一个身影落到了白玉堂身边。白玉堂转脸一看倒是愣了愣，长孙晋，但是看轻功和身法明显是展昭。五爷摇了摇头，还是不适应。展昭应该是已经听了一会儿了，就对白玉堂使了个眼色，那意思跟他去。 花一尘没跟着你啊？ 我假装睡了就溜出来了，他还守在门外呢。 说完两人将头套一摘就跃上屋顶，暗中跟着秦边离开了东皇门。秦边一路往码头的方向赶，可见是要上船去骷髅洞府求助。此时情况紧急，必须想法子通知其他人，但是展昭和白玉堂谁都不放心离开，因为留下另外一个独自跟去，万一出点什么事呢？就算有娇娇陪着也是不放心。于是两人谁都没走，一起跟着秦边果然到了码头。 东皇门有不少渔船，但是秦边并没有去属于东皇门管辖的区域，而是去了一个废弃的船坞。白玉堂和展昭跟着他到了附近，就见秦边进入船坞没多久，就有一艘黑漆漆的大船驶了出来。夜色中，这艘船相当的不起眼，静悄悄朝着太湖的中心驶去。 我跟着船去，你回去报信。 你去报信，我跟着船去。 两人对视，那意思你别想一个人跟着去。眼看黑船就快驶远了，展昭和白玉堂就感觉肩膀上有人戳了戳。两人回头，只见娇娇看着两人。 不然我替你们俩回去报信吧。 展昭和白玉堂觉得这法子倒是不错，只不过娇娇除了他俩没人能看见。展昭从怀里拿出火折子，在屋顶的瓦片上掐灭，又从李毅的袖子上撕下一块布料，用炭黑的火折子在上边写了三个字，跟我来，随后交给了娇娇。娇娇拿着布料就走了。展昭和白玉堂又对视了一眼，脑内可以想象出开封府的人看到那块在天空中飘的写着跟我来的布料会是什么表情。也没功夫想太多，两人一摇头，施展轻功上了那艘黑船，小心翼翼地躲在了船尾。展昭和白玉堂这边有了突破，跟随着秦边赶往傀儡洞府，却不知道几乎是同时潜入另外三大门派的几人也都有了不同的发现。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